今晚的天气预测，初时天晴，下午渐转多云，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有微雨和薄雾。展望明日云量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95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1,07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660点，跌8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1点，跌45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蚊，跌7.6；阿里巴巴170.7，跌12.3；建设银行5.96，跌1.5；中国平安70.45，跌3.15；美团点评82.45，跌1.55；中国移动53.45，跌1.35；友邦保险61.85，跌3.1；汇丰控股44.15，跌2.85；港交所212.6，跌5.4；工商银行4.99，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8，英镑9.082，瑞士法郎7.892，澳元4.483，加元5.376，新西兰元4.39，欧元8.3345。每百元兑港元7.0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79。日经平均指数报16,887点，升334点。港金现价报13,77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09美元，卖出1,48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屯门区那边的交通先。屯门的龙鼓滩路近住天后古庙那段，较早前就有汽车翻侧的意外事故，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现时那里仍然是交通繁忙，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一点。近住天后古庙那段的龙鼓滩路，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需要处理，还是多车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其实应该 是近住呢个告示打道那段的坚拿道比较多车嘅啫。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较为繁忙，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港岛路面方面，北角的健康中街有临时工程，近住英皇道至到七姊妹道那段的健康中街会临时封闭，工程预计会做到下午4点钟。现时那附近的七姊妹道就较为多车。新界沙田的石门安木街去小沥源方向，近住安明街那段就比较多车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排大家宅在家碌手机嘅主题曲，会唔会系呢首呢？ 心声失声怎清醒？身份找不到个影，解释掩饰想气死，黑色一身的孤僻。 Jamie 用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用手机产生的孤独感。配合主题都用上情这个代表孤独忧愁的歌名。作曲填词 Jamie 自己，编曲许创基、孔奕佳、何山，监制许创基、何山。今个星期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张美仪《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

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手，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城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 所谓的叫做 Blue Monday， 因为逢星期一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今个礼拜有什么目标你要完成到呢，有什么项目的清单你要完成到呢。 星星能飘高，但我低调来到，别怕千般武艺众人不知道， 真是非常之累的。 就算星星能飘高，高贵也想用足，看错树永远低跌，宁愿失足。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城中。未来第一，变化变快乐第二。 唔系同你讲啲嘢唔使做，不过佢首歌话斋你可以放慢脚步咯。啲 email 转头先复啦，个会 take it easy 啦。嚟自 Janis 卫兰有呢首叫做《低半度》啊，长命功夫，长命做啦。 头三首嘅作品咧，俾到你嗰个嘅感觉系 groovy 啲、chill 一啲嘅。喺呢个 Blue Monday， 希望你可以轻松少少咁啦。欢迎有 Caesar， 今日有 Justin Timberlake 咁呢首新嘅白泥星座。The Other Side， 有啲人咧就唔中意放慢嚟做嘅，佢哋系中意喂有啲目标俾我，我要向前冲，好有力度咁样向前冲嘅。 一世的战士，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I'ma do my thing now.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转，亦学习去自转，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始，来自我创大时代，前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输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任何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心，顺便我命运再去攀登。I'm 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 行动派嚟嘅，亦都系一个战斗派嚟嘅。嚟自今年嘅男新人 ，I'ma do my thing now。Anson Low 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今次咧佢自己有份参与创作嘅部分啦，咁啊亦都系同 Eric Chan 呢位监制去到合作嘅。有句新嘅呢首嘅派台歌，今年叫做《一锁原命》，令到我谂起，咦 ，Eric Chan 以前都有好多跳舞作品嘅。 Here we go。 头先嘅歌词入边有一个叫做 Show Me。呢首歌单字 me， 可能由 Eric Chan 有份编曲监制嘅 single。 万千张面目然看，事实上手指亦就同样，自画像每个附着梦想，在梦后几紧快速登场，种种苦涩各有份量，月亮是地球偶像，种种知识各有味道，似是美妙果酱。 都识各有份量，月亮是地球偶像，种种知识各有味道，似是美妙果酱。当我对着镜检查，总看到上帝的话，给你我是那杯茶，未似渣不似渣不似渣。 你中意超一啲，定系你中意急进一啲都好。今个礼拜试下跟住你自己嗰个步伐，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向前行啦。欢迎有嚟自郑秀文一首旧嘅作品嚟噶啦，作品嘅名称叫做 Me。至于喺特冠之前咧，揾嚟有另一首嘅作品，都系同你讲讲好好咁样去拥抱自己。 If all the kings had their queens on the throne, we would pop champagne.A toast to all of the queens who are fighting alone. Maybe you're not dancing on your own. Can't live without me. You wanna, but you get no, no, no. Think it's funny, but honey, can't run this show on your own. 来自 Ava Max 有句新呢首嘅派台 single， 作品嘅名称 Kings and Queens。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本港确诊数字突破300宗， 消息指一名在机场负责检测工作的卫生署医生初步确诊。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建议全部酒吧和婚宴场所暂停营业，亦都不应排除实施公共交通工具提早收车等措施控制人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要和业界商讨，不希望疫情导致极端情况出现，但亦都需要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足总董事局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港超联比赛安排，主席贝君奇说，决定暂停比赛三个星期再作评估，而将军澳的训练中心亦都好大机会听日起关闭。贝君奇说，早前港超联和杯赛能够在康文署球场闭门作赛，但康文署因应疫情今日起再度关闭场地，加上近日疫情变化大，足总要果断决定暂停比赛，以职球员健康为首要考虑。至于会否腰斩今季赛事，贝君奇说球会对此意见不一，腰斩球季可能影响球会赞助收入，令球会财政受压，甚至影响支付薪金的能力。台湾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5宗是境外输入个案，一宗本土病例，累计195宗。境外输入个案包括13女12男，年龄由未满5岁至到70多岁，分别去过欧美多国。至于新增本土病例是一名30多岁的女子，和早前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马来西亚总理毛希丁表示，计划将封城规定延长最多两星期，又会宣布更多经济刺激措施，减低新型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冲突，包括禁止大型集会、宗教场所和营业场所关闭和停课，以及禁止国民出国等措施本月底届满。毛希丁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开会决定后续措施，政府又会宣布刺激经济方案。截至昨日，大马新增123宗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300宗，死亡病例累计10人。天气方面，天文台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初时天晴，下午渐转多云，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有微雨和薄雾。展望听日云量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775点，跌1,029点，总成交1,1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660点，跌85点。深证成分指数9,691点，跌45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1.8，跌7.8；阿里巴巴170.8元，跌12.2；建设银行5.97元，跌1.4；中国平安70.55元，跌3.05元；美团点评82元，跌2元；中国移动53.35元，跌1.45元；友邦保险61.65元，跌3.3；汇丰控股44.25元，跌2.75元；港交所213.2元，跌4.8；工商银行4.97元，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8，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84，澳元0.577，加元1.445，新西兰元0.565，人民币7.116，英镑对美元1.17，欧元对美元1.073。日经平均指数报16,887点，升334点。港金现价报13,770元，比上日收市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66美元，卖出1,487.2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龙鼓滩路因为较早时有反车的意外，近住天后庙一带现在来回方向仍然是多车一些。最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段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当如果是一个小朋友在家里，因为他没得翻学，几岁大那些，那怎么算呢？ 香港儿科学院初生婴儿急救课程。香港区讲师洪之云医生， 由一起身开始去到晚上呢，其实有几个重点的。首先就起身的时候呢，我们要将小朋友在那个洗手间里面的朗口樽啦、牙刷啦分类好啦，同埋那些的毛巾洗面那些呢，是要认清楚，是不要捞乱啦。假使间他们小朋友呢，有些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啦，或者是因为戴完口罩啦，皮肤是干燥啦，记得要及早，是有需要的话呢是用药。而预防的方法呢，是最好是润肤啦。润肤呢，首先呢是要多，次数要密。密到呢可能每两三小时一次。咁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是每次洗完手啦，用完番碱啦，喺屋企洗完手之后呢，帮小朋友都做个手部润肤啦。同时间如果妈妈爸爸隻手干净，可以帮佢哋滋润埋块面啦。咁等佢哋少啲捽眼捽鼻咁样囉。我哋父母呢係可以考虑呢将某啲玩具收起。是一些难以清洁啊、毛公仔那些，可能要尽量考虑下收起。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系陈小宝，我主持嘅节目就系《新地任我行》。去到而家呢个时间，最紧要嘅就系拣一啲正能量嘅歌。我拣咗系齐心就是食，当然唔系温拿嗰首，系 Beatles 嘅 We Can Work It Out。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骚动，你想听歌？骚动，你很什么？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嘅 show 度音乐咧，就请嚟有 The Hurt 嘅主音啊，黄伟忠介绍下佢哋嘅新歌噶。Hi，Hello， 我系 The Hurt 嘅 Herman。 Hi，Herman。 Hello。 喂，收到你呢首系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咁啊，作品嘅名称咧叫做系啦，凡星人啊，系啦。咁啊，凡就系平凡嗰个凡啦。咁你嘅英文 title 咧，我见到叫做 Simple Planet 嘅，一个平凡星球咁样。喂，我好中意你哋嗰个 vibe 咧，不嬲都系啦，即系好 chill 啦。 多谢。 介绍下呢首新嘅作品先。 好，咁呢首新歌叫做《繁星人》啦。 嗯， 即系点解会有呢、這个想法呢？一开始其实我哋因为准备緊 EP 嘛，我哋第一隻 EP 系咁諗住四月出嘅。咁但係呢即系我哋大家都已经寫晒歌啦嗰陣时，咁就差我哋鼓手 Marco 喎。咁我哋就成日催佢啦。咁但係係啦，咁当佢諗到呢首歌即係大概个朗嘅时候呢，即係我哋有一个感觉，就係即係我哋觉得，因为我哋一代好兴讲一样嘢，就係叫做追梦㗎嘛。 係啊， 咁我哋有时候即係我哋唔係唔好，因为我哋即係我哋自己都做緊呢样嘢。 嗯。 咁但係有时候即係上一代就讲搵钱，我哋一代就讲追梦。但係即係会去到一个位置会觉得，哇，其实是不是这两样东西都不做就代表不啱呢？咁就觉得不是这样的嘛，即是咁如果我哋想有一个 simple 的 life， 我哋想平平凡凡即是结婚生仔，咁都不是错的，咁就是即所以就觉得这个题材好像少人讲喎，即是都几 true 的一样东西，咁所以想试一下这样东西。 哦，但你自己有冇经历过嗰种压力嘅？就喂，大家都一定要有一个宏大嘅梦想嘅咁样啊，咁我系咪都要有一个好宏大嘅目标咁样俾自己？ 我谂我经历嘅，即系大家我哋唔会我哋经历嘅压力比较上系上一辈俾我哋啦。咁上一辈可能系谂你会做，你要做律师啊，你要做医生啊，咁、所以即系譬如特别系我啦，咁我自己都读金融。 是 咁即系我会好大呢种压力嘅，咁但系即系当你做紧去追梦嘅时候，睇翻身边嘅人咧，咁即系都唔系佢哋，当佢哋平凡嘅时候，即系有啲朋友系即系可能自己翻下工，跟住翻屋企就煮餐饭，咁一对情侣咁就好开心嘅，咁就觉得哇，其实又唔系错嘅，点解要逼佢去追梦咧？即系系咯，就系觉得可以簡簡單單噶嘛，即係你有啲人就好中意有間即係外國啊特別， yeah. 即係阿謙即係我哋嘅詞人啦，佢講過一句説話就係、是即係你睇翻最開心嘅國家，其實多數都係最簡單嘅國家，即係佢唔會同你鬥幾多 GDP 啊，生產咗幾多少，咁但係可能佢自己好簡單，煮下嘢食，有間屋仔，種下菜，咁就已經好開心。咁就係、是、即係特別喺我哋依家依個。即系我哋呢个城市发生紧好多事情啦， 系啊， 即系我谂全世界都系，即系特别系即系香港呢半年发生咗好多嘢，咁、又有疫症啊， 系， 咁就系有时候真系想唞下，就系、简单嘅一首歌， 系、不过系个世界好似逼得你不能够太过平凡咁样样咯，即系你要面对嘅事太过复杂啦，咁样样咯， 同埋特别系即系我谂呢个我哋一代人、即系后生。好多時候會俾好多壓力自己，因為有 social media 一樣嘢，即係你係嗌住哇，見到人哋哇，佢又有得打卡嘅，唔制我又要咁咯，咁你就要你要夾硬做啲嘢咯，變咗 係。 咁但係其實你即係我哋都鼓勵大家，如果你想做嘅，咁就去啦，因為我哋自己都做緊。咁但係如果冇依個念頭，即係有啲人會。即係我依個係我自己嘅經驗嚟嘅，即經歷嚟嘅。我嘅 friend 就會，唉，你又好啦，即係知自己想做咩咁。咁但係我覺得嚇、即係你可能會唔會睇唔到即係背後嘅攰啊？有時候都會即係有好多嘢都要現實上嘅要面對噶嘛。咁係啊，即係我覺得唔好，我覺得冇一個狀態係唔好嘅。即係如果你睇到佢好嗰一面，即係。 所以你可以將自己標榜上，我知道自己係做緊啲乜嘢。 系啦，我就觉得系一种成功咯，即系我好欣赏呢啲人。 OK。 天看着无限宇宙，情侣璀璨总只剩一声愁， 咁咧就头先咧，因为我今朝喺度碌紧呢个 I G 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你就喺度诶，即系诉苦啦咁样。啊，你就 烦星人 系啦，因为咧你就话哎呀唔得啦，五点几咧就约咗啲朋友去行山啊，跟住之后要翻工啊，我瞓唔着啊，而家凌晨两三点啦咁样。我想问系咪为咗拍music video 啊？ 咁我哋就逢今日，即系我哋而家系啦。咁我哋就寻晚练 band， 系 咁就系啦，因为要拍一个 music video。咁繁星人我哋条片未出嘅， 嗯， 咁就系啦。咁我哋就选择咗，因为佢其实首歌我哋都想做到佢好草原啊，或者系好空旷嘅感觉， 系 因为即系唔想即系啲高楼大厦咁就即系 defeat 咗 purpose。 嗯， 咁我哋就约咗今朝五点几， 系 去。 去西贡行山。 哇， 系啊，咁就发觉自己都开始老啦咁啦。唔系，因为我夜晚又要即系有份工要打，咁就整咗成件事好唔烦星人。咁但系所以先即系就系呢啲嘢咯，即系挣扎咁先。写到歌， 你都揾阿胡师傅 featuring 啦咁样， 咁就系喺 remix 下佢个挣扎，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选择咗喺，即系到时咩？你捕捉埋个日出啦，定系点样嘅？你哋会喺度，定系唔好纯粹少人啲？我哋想喺嗰、那个诶， 系想少人啲咯， 系 即系唔好太繁忙，因为就系想繁星咁、本身系繁忙个繁， 系 咁就系想带出呢个嘅繁差，即、就、系、是、想平凡、少啲人，即、系开开心心咁样就。就是咁样，好简单嘅 出现。 咁、我哋就会系啊，嚟紧就嚟 YouTube 会出世咯。咁我哋系同时间呢首会系我哋出 EP 之前嘅最后一首 single 啦。咁、我哋系啦，咁我哋四月就会出我哋第一只同名专辑，即系都系叫 The Hurt 嘅 EP， 系我哋第一只 EP。咁、之前出过嘅歌啊，都会喺翻入边，咁会有啲新歌咯。 嗯 ，OK。咁但系譬如因为呢一首咧，我觉得因为你繁星人啦、啊，你都是讲紧你用星球嘛，咁所以喺编曲上面系咪都系你哋系咪都加咗啲 element， 即系令到件事好似真系可以带到你离开，好似真去咗星球嘅一个 journey 咁样嘅咧？ 其实我哋即系我哋自己就喺做开啲歌咧，即系如果中意我哋嘅音乐啦，听到有一样嘢应该会听得出就系我哋嘅 rhythm， 即系鼓同埋 bass， 系 即系佢哋永远都系。唔知道做乜嘢嘅，系咁摁嘅。 系 咁，但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嘅，因为即系我觉得最原始人类即系音乐就系 rhythm， 即系打鼓啊，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好开心咯。即系如果我哋喺地铁听住呢啲歌，即系我哋自己都成日听嗰啲 funk 嘢啊，咁就可以抽离一下嘅。 系 咁，但系即系呢样嘢我哋 keep 翻啦。咁呢首繁星人，另外就阿谦即系我哋 keyboard 就佢加咗好多有啲即系有啲太空感觉嘅 synth， 系 即系你会听到有啲外星人咧，有啲 UFO 飞嚟飞去咁。 系 咁我觉得几得意啊，即系几新呢样嘢。 势不可以挡刀子角落令我声动用名利俗的梦寄托争斗中心血送方觉痛生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琐碎得某某赞许想自居，谁有心天丧唱我歌？谁有心失你我成就他经过？谁有心只散播同暴力想要错？谁有心天丧唱你歌？谁有心亲？ 嗱，咁啊，而家就可以聽到 The Hurts 啦，有佢哋呢首嘅新歌啦，叫做《繁星人》啦。 繁星人 係啦，咁啊，嚟緊就喺四月嘅時候就期待你哋第一張嘅 EP 啦。 好， OK， 同埋就喺呢個時候就再等埋你哋即係上山行山行到氣馁氣喘嘅 MV 啦。係 有瞓唔夠咁樣真 係。係啦，咁樣啦 ，OK， 所以嗰啲你見到嗰啲好平即係嗰啲平凡但好快樂嗰啲 shot 咧，都係錯出嚟噶啦。 唔係，但係都想帶大家去可以俾到嗰個 feel 大家嘅。 Yeah, OK， 喂，咁啊，期待你嘅呢個 music video 同埋你嘅 EP。咁啊，而家聽住你嘅新歌先。多謝曬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仍然有机会受暴雨影响。又预计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数目大约4至7个，风季将会在6月或者之后开始。天文台台长郑楚明表示，目前难以预测今年会不会出现前年超强台风山竹，要视乎超强台风届时会不会在香港500公里范围内掠过。至于本港未来会不会出现地震，郑楚明说，本港并没有特别发生地震的趋势，去年至今年年初发生的地震较轻微，未来情况不会有大转变，香港都不属于地震活跃带，天文台会继续留意。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下午抵达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初时天晴，下午渐转多云，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有微雨和薄雾，展望明日云量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80点，跌1,124点，总成交金额1,29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60点，跌8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1点，跌45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7.6，跌12蚊；阿里巴巴170蚊，跌13蚊；建设银行5.91，跌2毫。中国平安70.85，跌2.75；友邦保险61.6，跌3.35；中国移动53.05，系跌1.75；美团点评80.7，跌3.3；汇丰控股44.3，跌2.7；港交所211蚊，跌7蚊；工商银行4.93，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7，英镑9.033。瑞士法郎7.862，澳元4.494，加元5.37，新西兰元4.387，欧元8.3，每百元对港元7.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93。日经平均指数报16,887点，升334点。港金现价报13,77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37美元，卖出1,48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啊，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喺女童军总会对开桥面段嘅快线咧有意外，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芜湖街附近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对开桥面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芜湖街。红磡海底隧道现时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啦。咁另外咧就呢一、這个七咸道东九龙走廊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系比较多车嘅，咁龙尾喺芜湖街附近。较早前咧，新界呢个屯门嘅龙鼓滩路近住天后古庙咧，因为有意外事故需要清理路面嘅泥头啊，咁啊，头先咧就比较塞车，而家咧就呢个事故处理好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啲。西贡公路有啲临时工程嘅，咁啊近住白沙湾码头段就比较多车少少，咁另外近住六尾村路去西贡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因为嗰度都系有啲临时工程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翻嚟下昼4:09嘅骚动音乐啊！先听到谢安琪最新嘅派台作品，呢、這个已经复杂过真情嘅音乐故事。 湿湿的湿湿的杯干了再干，然后让干干的干干的嘴湿了再心，一束冲一束束烛光了再光，然后执着撕一张刀，一支抄变作刀，再看又再光。 有傅佩嘉填词，有周耀辉。谢安琪主唱讲嘅系一个重遇前度嘅故事。重遇之后到底会发生咩事呢？系啊，佢同董哲嘅故事系会继续讲落去嘅。 有咩推介啊，瓊姐？ 今日嘅介紹就真係好好嘢嘅，尤其是如果你屋企有養貓的話，係、 哦、 啦，因為咧我唔知道，其實我諗貓奴一定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因為你睇 Facebook 啲相咧都係勁受歡迎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對於寫一首即係俾動物嘅歌，即係無論係貓啊、狗啊又好咧，我都係覺得哦，應該係好有市場㗎咁樣。咁即係有人做咗呢件事啦。咁、呢一個咧就係韋禮安啊，即係好欣賞嘅呢個男歌手啦。咁真係好開心啊！ 做咩啫？ 点你一种老江湖嘅感觉？老OK 啊，呢、這个男仔啊， 唔系系一种吓人嘅感觉。因为其实咧，我自己好中意佢其中一个原因咧，系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即呢个都可能系我比较偏向于一啲创作男歌手创作歌手嘅原因啦、就系、是、你真系用你自己支笔，你先可以写到你想写嘅故事。 系噶， 即系因为同埋你唱嘅时候，你先知道你到底想讲一个点样嘅故事咯。 系啊，同埋最紧就系你想讲一个点样嘅故事咯。 系啦，即 系我怕真系咧，个歌手如果佢净系收份曲啦、收份词啦，跟住唱啦，但系其实同你有咩关系咧？佢又讲不出来嘅。咁我其实系觉得唔 work 咯，我觉得 系 啊，系啊， 我都会有一种咁嘅担心。 或者如果佢系唱啲好罐头式嘅情歌咪得咯，因为佢唔需要太有 character 噶嘛，即系咁啊，个个都可以投射落去咯，咁样样。 但我最惊嘅就系呢一种罐头嘅情歌，你就系即系啊伤心啊失恋啊，你就攞个好惨嘅出嚟咯。咁但系我觉得惨都分好多种噶嘛，即系你即系 唱 K 式嘅惨咯， 豪哭啊，系啊，咁啊 OK 啊，呢、這个系即系专属于香港嘅惨、啊，真 系。都唔一定，台湾都有好多噶，即系可能系唱 K 式嗰啲，外国都。外国就我唔知道，我讲因为佢唔系唱 K 文化为主啦， 都 系 dance floor 嘢啦， 系啦， 继续啦。 呢首歌咧就真系因为韦礼安自己本身系猫奴嚟嘅，于、 yeah. 是乎咧即系佢好觉得好想有一首歌当中可以用到自己屋企嗰啲猫嘅声啊去做啊咁样。咁呢一首歌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其实佢系以猫嘅视角去写噶， 哦， 系啊，即系你入边咧可以见到咧啲猫所有搞乱档嘅事情，但系佢会将嗰件事变得非常之合理， 系， 例如我会咬断你嘅耳机。线啦，我会阻住你做嘢啦、 啊， 我会周围屙屎屙尿啦，同、埋我会担啲曱甴翻嚟俾你啊，点样啊？嗰啲系奖励嚟噶，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真嘅。 我知 道，系啊， 我朋友都收过盐蛇啊、曱甴啊， 有啲系要同佢解释嘅，同、我唔食呢啲噶， 佢一定明啦， 系希望啦，咁样啦。你知我啊？但系咧，我屋企嗰只我都养猫噶嘛，我屋企嗰只咧好得意嘅，就系佢好中意同人分金同味嘅。即系例如佢会将佢食剩嗰啲嘢摆喺我阿爸枕头附近咁样，即系我阿爸住第二。 即系猫粮啊？ 未必系猫粮嘅，屋企有阵时即系会鱼啊， 哦， 系啊，嗰啲骨啊或者剩啊嗰啲，佢会将佢摆喺我阿爸枕头附近。 咁、哦、都几有孝心啊！ 系啊，我阿爸成日话佢孝顺我噶。 系啊，喂佢食钱啊嘛。食金啊！你去食钻石啦，咁样啊！你去搵啲翻嚟啦，咁样。 猫之暴人即刻变色咗。咁但系另外一件事咧、就是，就系之前都讲过佢同唱片公司啊有啲咩合约嘅纠纷啊，诸如此类。 系。 咁咧，2020年咧算系新开始啦，真系，因为新嘅作品啦，咁样。咁同埋咧，嗰个 project 咧就会系分成早餐 AM 同埋晚餐 PM。咁呢一首歌就系早餐 AM 嘅作品咁样。 系。 咁但系当中咧有一件事，我系觉得即系好感触嘅。就是我觉得某程度上韦礼安都不算是小众歌手啊，算是大路啊咁样。但是呢台湾呢件事是会做得好一点，就是很多大路的歌手都不是只是唱很单一主题的作品。即是除了失恋很惨之外、成长很迷失很迷茫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发挥，即是好像韦礼安这一首歌这样。 如果在香港我就觉得是你可能是你要去到一定的受欢迎的程度或者地位、 okay. 你就可以揀了对不同的东西。 又或者你就算唱咗一啲好唔同嘅都会有人听啦。即係我觉得呢个系大家嘅顾虑嚟㗎嘛，即係好驚寫咗冇人听㗎嘛。 係啦，但係香港如果你话你独立 label 我觉得好啲嘅。即係大家会试验嘅多啲，邓小巧可以试好多嘢㗎。係。係啦，即係係囉，即係呢类你会试好多嘢。Serini 佢可以试好多嘢㗎。 啊 ,Serini 啦。 即係佢玩咗好多唔同风格嘅嘢啦，都曾经系咪先。但你话如果系一个签咗一个大 label, 咁、你系一大盘嘅生意嚟嘅。咁我可能一啲旧有啲或者系固步自封啲嘅模式就系、是、咁最好你就做啲最安全嘅嘢啦。或者我俾三个 quota 呢你试完啲你中意嘅嘢啦， 你好翻嚟啦。 咁我哋就喂、都唔系太过交代到喎，咁、样啦，系、啦。咁然之后，咁我哋不如搵一个最安全嘅 formula 俾你行啦。 OK， 咁就 work 咗。咁啊，咁嗱都话你要做呢啲噶啦，咁咯。咁当然呢个唔系净系唱片公司或者歌手嘅关系。有阵时我 系 觉得乐迷你都有时间去到进步噶嘛。 嗯， 系咯。 咁样咯， 都好多年啦。 系啊，所以你喂佢食咩？即系你只猫，你哋喂佢食，如果咪担住鱼俾你咯，你俾鱼咪好开心咯。咁你香港外围，你听开呢啲嘢咁咪吓咁样咯。但我觉得近年系丰富咗噶啦，其实真的而且确 都系嘅，因为其实 近呢几年真系丰富咗好多。 即系近几年，即系我觉得主流同埋所谓非主流嗰样嘢，嗰个界限已经冇咁清晰噶啦嘛。因为即使你觉得佢唔系一啲大公司嘅人出身，佢都可以原来可以做到好大嘅场地嘅，或者诸如此类一啲嘢，咁我觉得系好重要嘅一个。标志嚟，令到大家放心去做多啲嘢啦。咁但系呢件事咧喺台湾发生系即系比较历史悠久少少，就可以话。所以呢一首歌啦，咁仲有之前其实我好想讲 Hebe 田福音啦。咁好多乐评都话，其实佢真系算系游走于主流同埋非主流，游走得非常之好嘅一个女歌手啦。即系天后级噶啦，其实已经系。咁但系其实佢嘅作品当然啦，即系当中除咗有爱情啊、失恋啊诸如此类啲嘢，即系佢都有一啲歌系会话俾你听。我唔结婚关你咩事啊？即系呢一啲主题嘅一啲作品啦，咁其实好啱佢气质去唱嘅咁样。咁、例如陈珊妮啊咁样，咁佢又有啲歌主题啊、哦，我好记得有首歌，直情系写俾妇女嘅。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吓、啊，有阵时咧，即系成日都话啊，点解即系好中意台湾嘢啊，台湾嘢啊成，系因为入边我觉得嗰个馅系多种类啲嘅。 啊、 但系呢一首歌咧，除咗即系头先讲多种类之外咧，写得好好，好轻松，好舒服，同埋咧真系好反映到猫奴嘅心态，即系见到主子好开心，哎呀，你担曱甴俾我，哎呀真系开心啦。 系韦礼安啊， 韦礼安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猫咪共和国》。 边边红袅袅几米，零食和玩具给我。我现在不想理你，除非你开个罐头。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麻烦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再踩上你的枕头。如今我只要你说，你会永远伺候我，你会永远爱着我。来舔舔我的屁屁，因为你让我觉得安心。哼着只蟑螂送你，照顾自己。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麻烦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再踩上你的枕头。 会永远爱着我。 哇，最尾呢一句真系劲，你会永远爱着我。 哎呀，好开心啊，真系好感动啊！身为猫奴，尤其是你屋企只猫，其实唔系好中意理你啊。 呢只猫嘅诡计 系啊， 系，但系几好啊！我就系、是，所以我成日啊，同埋有样嘢咧，头先我哋讲即系啊，所谓嗰种系咪得一类歌咧？ 系， 即系譬如你有呢啲就系、是、你有张碟啊。 啊， 嗱，你有张碟，咁你咪可以试啲古灵精怪啲嘅嘢。 冇错，即系你有大路嘅，你有即系攞嚟卖钱嘅，但系十首歌入边咧，你应该有两三首系你自己想玩或者想试嘅。 或者试下推下你个 boundary 去到边， 系 系咯，即系做啲古怪啲嘅嘢咯。咁但系冇，如果你真系 single by single， 哦，我今次呢一个 camping work。咁我咪下一次做啲類似嘅嘢囉，再做一啲類似嘅嘢囉。咁係某程度上係市場上面，你始終音樂你都要投資㗎嘛。係。咁呢個又係一個 sad 嘅，但係係真係有一個血淋淋嘅真相囉。咁同埋我覺得就係頭先我哋講嗰樣就係、是、所謂 pop 呢係流行程度㗎嘛。係。咁你個 crowd 未始終係覺得我哋最多人接受就係呢一類曲式㗎啦。咁、你可能我啲歌手就一定要有一首咁嘅歌，咁佢咪可以企到上去某一個嘅位置囉。因为主流大众都会觉得啊，几易听、啊，几 OK，、啊、我明、啊，即系我明啊，音乐都系 language 嚟嘛，我明、啊，咁咪多啲人接受咯。咁但系去到最后就系、是、啊，你做咗呢类歌之后，你会唔会都继续拓阔你本身你一路行以嚟你做紧嘅嘢，或者再试多啲新嘢、我觉得呢个就系令到你系咪我心目中觉得系咪一个 star？ 我明白 嘅 quality 咯， 我明白头先 Eric 讲嗰种嗰、那个诶。呢、这个远视野要好长远， yes. 即系你讲紧其实可能系十年你先、廿年你先可以铺到一条咁嘅路俾自己。又系你头先讲嗰个，但系而家全部单曲单曲单曲，仲做咗呢一只之后，仲唔知道有冇下一只咁嘅情况底下，我觉得都明白嗰个现况嘅限制咯。 即系你见其实所有 artist 佢个 library 都好阔噶嘛，即系好多即系星啊，即系佢嘅音乐嘅 library 就我真系试过好多类唔同嘅嘢、我都 carry 到。咁樣咁你咪係一個流行嘅 star 囉，我覺得 pop 囉， 係全能巨星， 係啦。咁但係喺你自己嘅某一個獨特嘅範疇入面，你能夠 achieve 到一啲嘅成就，其實都係可以有 star。 你係唱 jazz 你都可以有 star 㗎、不過香港就即係少啲啫嘛，我有餅咁樣咁樣囉， 係啦。 咁呢我哋就冇咁 heavy 嘅題目啦， 係輕鬆啲呀，講貓呀喵呀， 你係講貓啦。咁其實呢心目中我哋印象中有幾首歌都係貓有關嘅，Seventeen 有一首喵喵喵啦，同佢自己一個 side project 咗嘅歌咧，就係佢屋企錄嘅咯，電話嗰啲 demo。咁所以佢一路唱緊嘅時候咧，咁後面係有啲佢屋企只貓行嚟行去嘅，好 cute 嘅， 即特登係為咗攞嗰啲聲嘅，定 係 其實意外嘅驚喜。 佢係本身喺度唱緊，跟住咦你行過好咯，咁我就係將嗰個當下個 moment 呈現俾大家睇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呢一對嘅組合咧，佢哋就好中意小動物嘅，我覺得。 係。 佢哋嘅專輯入邊出現個象啦。同埋都出現過好多貓㗎啦， 獨角仙啦，又有 獨角仙啦，瞎子摸象啦，係 啊， 係啦。咁嗰陣時佢哋出第一張碟嘅時候咧，咁佢哋有一首歌咧，我係覺得好應該派台，因為我哋就係覺得你講貓喎、 啊，咁多貓奴， 而你哋兩個佢哋真係本身有養隻貓㗎嘛，係啦，陳陳啊嘛咁樣，咁我覺得你哋應該要派呢首啦，應該會好多人中意嘅喎，咁樣係啦，都係有嗰種懶洋洋呢嘅感覺嘅。咁啊講係小塵埃啊，咁啊嚟自佢第一張嘅專輯咧，叫做 Belittle 啦，入邊有呢一首歌，歌名咧叫做《貓大人息怒》啊。 of the cat. What you so hot down low? You're the owner. Your master cat. In some but pa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由星期三凌晨起将会实施四项措施，暂时为期14日。四项措施包括，所有非香港居民从海外搭飞机抵港将不准入境。從內地、澳門、台灣入境的非香港居民，如果過去14日到過海外國家或地區，亦都不准入境。香港國際機場停止一切轉機服務。所有從澳門和台灣入境的人士，不論是不是香港居民，都要強制檢疫14日。另外，林鄭月娥亦都宣布，將會透過修例禁止全港領有牌照的酒吧和食肆等供應酒類飲品。受影響的酒吧食肆大約有8600間，以減少社交接觸。政府同時都會研究如何減低聚會的條件，包括縮短營運時間和限制場所座位數目等，又呼籲市民減少舉辦婚宴和慶祝，降低用餐的風險。 我哋建議係由星期三3月25日凌晨開始，暫時為期係14天。第一，所有非香港居民從海外國家或者地區乘搭飛機抵港，將不准入境。第二，從內地、澳門同埋台灣入境香港嘅非香港居民，如果佢過去14日曾經到過海外國家同埋地區，亦都不准入境。第三，香港國際機場將停止一切的轉機服務。第四，所有從澳門和台灣入境香港的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和非香港居民，將會好像和內地入境的香港人士一樣，強制檢疫14天。大家最近呢都有討論到關於在酒吧消遣或者是在這裡聚會的時候產生了一些確診的個案，確診個案的數字呢也真的不少的。正如我們的衛生防護當局說，因為在酒吧的環境裏面，這些在這裡消費的顧客的行為呢是更加高風險，除了口罩、喝酒、聊天，甚至如果喝醉少少就會有一些更加親密的行為呢，令到這個交叉感染的風險是增加。所以我們將建議，因為這個是要透過立法的工作，就會就住而家全港大約有8600家嘅食肆、酒吧或者一啲會社係領有酒牌嘅，我哋將會透過修訂法律，暫時禁止呢啲領有酒牌嘅食肆、酒吧同埋會社停止售賣同埋供應酒類飲品。與此同時，我哋會同酒樓同埋餐廳業界，希望佢哋能夠提出點樣可以進一步減低呢啲聚會。例如是減少這些婚宴啊，或者一些慶祝活動的舉行，同埋可以令到在用餐的時候的感染的風險呢，透過他們採取的措施和安排得以減少。如果這些自發性的行為發覺是無效的時候呢，我們亦都會制定有關的法例，進一步去管控這些酒樓食肆營運的模式，例如將它的營運的時間縮短，限制他們的座位的數目等等。 本港三個空手道運動員上個星期外地集訓返港之後，相繼確診新型肺炎。體育學院將會加強防疫措施，包括入住宿舍的全職運動員和教練由星期三起不能離開體院。體院表示，後日中午起至4月8日中午，宿舍的全職運動員和教練可以繼續進行訓練，但不能離開。選擇不入住宿舍的運動員需要在星期三中午之前離開， 期間不能進入體院。現時正在家中或者酒店自我隔離的運動員，完成隔離期之後需要獲得批准才能夠入住宿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明天的天氣預測漸轉多雲，今晚有微雨和薄霧，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1至25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晚間風勢清勁，展望隨後的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五相當溫暖。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96点，跌1,108点，总成交金额1,37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60点，跌8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1点，跌45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8蚊，跌11.6；阿里巴巴170蚊，跌13蚊；建设银行5.95，跌1.6；中国平安70.9，跌2.7；友邦保险61.5，跌3.45；汇丰控股44.2，跌2.8；中国移动53.35，跌1.45；美团点评80.8，跌3.2。工商银行4.96，跌1.8；港交所211.4，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6，日元110.23，瑞士法郎0.987，澳元0.578，加元1.445，新西兰元0.565，人民币7.118，英镑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1.07。日经平均指数报16,887点，升334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66美元，卖出1,48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较早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近住女童军总会的快线就已经解封，一大多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就是新界方面，龙鼓滩路较早时曾经有反车的意外，清理路面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近住天后庙的行车线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大致畅顺。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介乎天马苑至到蒲岗村道这一段比较多车繁忙些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熄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登记做选民， 限期雕留神。 大家好，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我自己都有做电影口述影像的，每次可以帮助视障人士进入光影世界，令到我非常开心和满足，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增拨资源帮助伤残人士。如果你对香港的未来都有更多的期望，就要登记成为选民，参与今年立法会选举投票啦。如果你都好似我咁已经登记成为选民的话，就不用重新登记，你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网址是www.voterinfo.gov.hk， 又或者致电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查询选民登记册上面所记载关于你的登记资料是否正确。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下午4:40的骚动音乐啊！呢一节阿琼想关心下你的身体状况先。 你这片披萨和昨夜熬的汤，被无糖的绿茶，让皮肤生长，等头发留长，把指甲剪短。一切都显出平淡，一切不违背自然，心情细雨神经末端，高兴低潮无非是血液循环，觉得苦辣就是一颗糖，吸当起飞肠，心跳不会说谎，你快不快乐，你的身体早有答案。 第一首歌揀嚟 Hippy 之前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身体都知道。是啊，你到底开不开心，到底健不健康， 去做伸展，轻轻地唱一唱，发觉你的共鸣，感受呼吸荡起回肠，心跳不会说谎，你快不快，你的身体早有答案，上一次荡起回肠，你听到的心脏输送着力量，在灵魂深处回响，心跳不会说谎，你快不快乐，你的身体早有答案， 你可以压到全世界嘅，但系自己到底开唔开心、健唔健康嘅话咧，其实你嘅身体一定会反应俾你听，所以记得照顾好自己嘅身体。 头先 Hebe 的身体都知道这首作品呢，编曲监制都是陈珊妮。而陈珊妮的编曲呢，我是很相信只有 Hebe 这一位女歌手可以承受得起的。跟着呢就是陈珊妮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 什么时候觉得熟悉，双双一翘二的记忆，叫黑记忆。什么时候觉得熟悉， 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恐怖谷，讲的是啲女仔啦，啲相啦，执到已经冇人认得出系佢哋自己。所以关心完身体之后，关心你的心理啊。首先恐怖谷的曲词主唱都是陈珊妮，非常之见血的歌词啊！入面讲到靓已经有了统一的标准之后，哪个还可以靓到不合时宜呢？ 中的心事说着，更大的回墙只有回声，啊啊，那回声。 只有回声，啊，过去了，那回事。 佢哋系吴青峰同埋内地女歌手陈粒嘅合作，嗰个名称叫做《空母》，讲嘅咧就系喺呢个混乱嘅世界当中啊。佢哋两个都系好想坚持做自己嘅。记得上一首恐怖歌当中一句歌词啊，就系你仲记唔记得旧照片当中逼真嘅自己？是啊，即是你而家嗰啲嘢都是假的。尤其是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都可能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就唯有时刻提醒住自己呢。最近呢，我们人类好少了很多活动啦，即例如去飞行啊，或者在交通上啊。很多人都说自然的生态上好像都得到了一些恢复。唔知而家用外太空望到地球，会唔会稍微靓多少少咧？ 你看璀璨星空，我们一起存在这个银河中，空转自转。我在太空漫步，我会小心不要掉进了黑洞，忧郁的深渊。是用望远镜关注这地球，找不到温柔，非常的孤独。我不知不觉看到了你，感觉好寂寞，我想对你说，我属于在国际太空站。 台湾歌手佢叫做黄大文， 我的卫星导航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只能等候。生活就像漩涡，卷进去后再也看不见自己美好的曾经。我不得不面对那过去，寻找终于，我没有退路，无止境的漂浮。祝福你找到爱的力量，不要再错过，我想对你说，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 决定将自己女朋友带去太空， 我与你有连接在航 就冇人抢得走佢啦。 我问你爱是什么？ 好似都系个几浪漫嘅讲法嚟噶，嗬？即系如果有人真系将我带去国际太空站，就为咗其他人唔好抢走我嘅话咧？ 我问你爱是什么？ 你哋成日话呢首歌喺头啊嘛，今日试下呢首歌喺尾啊，话俾你听咧，带唔到女朋友上太空，佢就有可能跟其他人走噶啦。 黄秋生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China Reggaeton》，讲紧一个失恋嘅客家小哥 啊，阿妹啊， 好希望佢初恋情人快啲翻嚟嘅故事啊。 China Reggaeton